6宗确诊个案，大部分集中在悉尼。悉尼较早前已经宣布延长封城，部分地区更会实施宵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新界北部的气温更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北纬23度、东经 126.8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查什么自行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三文沈亮。 为着演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月黑风高，七月十四，盂兰啊节日嘅呢一个星期六晚 ，OK， 咁大家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响起嘅今日啦，直情系戴住呢个口罩啦，全日系唞唔到气啦。咁但系呢个晚上听住呢个自己人，系咪都会觉得有少少寒意咧？ 啊，有啊！我搭地铁嚟嗰阵咧，发觉系冇乜人噶地铁入边， 其实系人头涌涌嘅。 我觉得平时少啲人啊，真系。 我想话咧，寻日我做轻谈先做毕业天嘅时候咧，我系完全唔 aware of 原来系踏入咗呢一个盂兰节咯。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我寻晚已经知道咧，咁喺呢一个阴风阵阵嘅直播室咧，我谂我好难度过四个钟自己一个人喺度。 唔会嘅，我以前好多好多年前啊，三十几年前都有呢个经验嘅，最多就系去少啲厕所嘅啫。 我去咗三次。 因为妈妈做轻谈咧，你一个咧四野无形嘅广播大楼咧，净系行嗰啲咁嘅长走廊啊。 系啊， 你唔俾嘢吓，你都要吓亲自己啊。 唔系，听有一啲师兄话咧，其实我哋楼梯嗰度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喺度。 系啊，唔系我以前听就系话又有个都系做轻谈嘅一个好资深嘅女主持咧，佢当时讲过一个咧鬼遭遇啦， 系 就话其实你知道我哋而家望出去咧，出面就系 C3 B 个廊房噶嘛， 系 再望出去咧又另一个玻璃，然后先见到冷巷噶嘛，咁有两个窗啦。嗰、那个女主持话咧，声称咧佢做咗嘅时候咧，见到出面咧个冷巷咧有小朋友系慢高咁望住佢。唔系嗰样嘢系最得人惊咧，就系、是、如果个大人慢高咧，你都觉得诶、哎，可能系啲同事啫。但系夜妈妈凌晨三四点，点解喺广播大楼有个小朋友慢高望住你做节目？ 你冇 就好惊 吓亲我哋坐喺出边嘅嘉宾啦、啊，佢自己一个坐喺出边而家望紧我哋啊！ 你唔觉得佢青咗啦咩？ 一个惊惶嘅眼神。咩啊？你讲喺度讲，我自己琴晚喺公司咧，即系我 OK， 我公司嗰、那个即系门钟咧，坏坏地嘅，间唔中会响嘅。但系琴晚差唔多半夜嘅时候咧，佢系疯狂咁样响啊！即系未试过嘅，即系未试过嘅， 即系 Screaming Queen 咁样。 系啦，跟住嗰一刻我都突然间，咩事？跟住我就执咗啲嘢，即系翻屋企啦。咁样就、即系冇到过十二点呢个时间。 如果嗰个警钟咧，如果唔系疯狂咁样响嘅话咧，嗰、那个唔系警钟嚟， 唔系警钟嚟嘅，系门钟嚟嘅。 吓， 即系我公司个门钟，佢系坏坏地嘅。即係佢間唔中會叮噹響一係，我慣咗㗎啦。但係琴晚咧係瘋狂響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係即係好似又真係有人喺出面撳緊咁啊！ 係有人送外賣啊！ 但係差唔多十二點，我冇 呢叫宵夜咯，呢叫宵夜。 我知雖然嗰啲咩乜 Panda 會送通宵嘅，但我冇嗌。 系咪郑秀文嚟噶？叮当叮当， 系佢啱过完生日，开完呢个会啊！Happy birthday， 阿 Sammy， 你真系借啲嘢呢个 tag 真系非常之好啊！咁但系唔紧要嘅，邪不能胜正，同埋我觉得邪系可以抵消邪嘅。咁我哋自己人做咗十五年，其实我哋都带点邪气噶啦。咁所以OK 嘅，抵消咗噶啦。其实 我觉得我客人嘅次数系多过比其他嘢客咯。系啊。报应嚟 嘅，系啊！呢方面我对于你好有信心。 嗱，既然你而家讲起呢一样嘢咧，我都唔怕分享啦。因为 唔好住，我都可以夜啲、啊。你嘅鬼故啊 再夜啲啊！ 等到接近两点钟嘅时候， 我想快啲讲咗佢。而家趁早早地 系，唔系你会有新嘅遭遇噶啦。咁所以唔紧要嘅。系啦，两点前我哋会有鬼故听啊，系啊 ，Simon 啊。好啦，嗱，讲翻今日星期咧，都系我觉得自己人都应该要关心嘅一啲即系重要嘅时事啦。嗱，今日星期咧，我谂全球咧讲得最多嘅，莫过于咧就系阿富汗嗰好得人惊嘅政局啦。估唔到咧，喺不消兩個星期裏面咧，咁啊塔利班已經可以進佔咗大部分城市啦，甚至係入去呢個首都啦。OK， 咁啊見到好多啲畫面，大家都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即係大家都咧，其實普遍咧有個咧公論就係覺得。其實撤軍咧，講真就晨早啊，應該要撤噶啦，美軍係咪先？咁同埋早到其實喺布殊年代，甚至後期列根年代咧，都應該做呢樣嘢啦。克林頓亦都冇理啦。咁到而家拜登啦，咁所以其實好普遍咧，大家其實對於今次撤軍咧，都唔係話太大嘅反對，而係話你撤得真係太難睇啊嘛，大佬啊！即係嗰只，即係你完全根本係冇 predict 到，原來咧塔利班係可以咁快。進佔咗啦，甚至係去到首都啦，然後完全冇還擊之力啦咁樣。咁同埋問題係，你唔係淨係撤美軍噶嘛？過往其實嚇、啊，即係美軍進駐阿富汗咁耐嘅時候，其實有好多阿富汗人係無論做呢個翻譯也好啦，係幫即係呢個美國士兵賣命嘅人噶嘛。佢哋有幾千人，你唔諗住保障佢哋嘅安全，就話撤就撤啊！即係嗰陣時係難睇得太過緊要啦，真係。 嗯， 系嘛，尼什大普嗱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今次即系塔利班啦，即系即系进占呢一个阿富汗啦。虽然佢哋喺记者招待会里面咧，即系口声声话我哋会尊重女权嘅、 嗯 啊，即系尽量想洗底啦。 咁但係問題嗰個都係以前我哋將佢定性為恐怖分子同埋組織嘅塔利班啊。 係 突然間有個惡意走埋嚟同你講，我會同你講道理嘅，我會同你講人權嘅， 啊， 大家唔需要咁驚，你信唔信啊？你首先打咗個折扣先啦，仲話講女權，然後跟住佢仲要補充咗一句噶嘛？你記唔記得喺幾招裡面？我哋會尊重女權嘅，但一定要係喺呢個伊斯蘭教 Sharia law 嘅框架裡面嘛。咁你即係講曬啦，大家都知道，即係我雖然唔係好熟伊斯蘭教啦，但大家都知道 Sharia law 而家大部分比較保守嘅阿富汗人嗰個演繹嘅方法都係。其实里面系冇女权噶嘛？ 系啊，佢讲嘅所谓尊重到底系啲乜嘢咧？即系佢话佢觉得尊重啦吓，我哋普世价值就系觉得啊，咁女性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可以做唔同嘅职业啦，亦都可以出街，可以用自己嘅想选择嘅服饰啦。咁但系可能喺佢哋啊，我尊重我俾你出街，但系你要遮罩袍啫嘛。我都係尊重你㗎，即係所謂嘅尊重到底嗰個含義係啲乜嘢呢？其實而家都係好 questionable 啦，而家 係啦，所以總之就唔係普世價值裡面對於女權嘅即係嗰種嘅定義咯。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因為有前車可鑒㗎嘛。其實佢喺九十年代中嘅時候去到千禧，唔知係2001年定2000年咧，其實塔利班係統治過呢一個阿富汗㗎嘛。咁當其時其實女人佢有權做啲咩，冇權做啲咩，好清楚㗎咯。因為呢個悲傷歷史嘛，嗰時咪就咯，出街要戴頭巾咯，甚至你出街一定要係你老。公啊，又或者你老豆带你出街，你先至可以出街咯。甚至就系你唔准翻学添啊！女人系冇得翻学嘅，有冇搞错啊？即系所以大家系完全即系喂，首先大打折扣啦，唔信啦。咁所以 that's why 其实今时今日我谂有好多啲国际嘅人权组织都好担心阿富汗嘅即系妇女啦，佢哋嘅安危。 所以阿富汗嘅妇女其实而家都系即系人心惶惶咁样啦。其实身处呢个丹麦嘅阿富汗女子足球代表前队长 Kalinda 咧，其实佢都即系接受咗呢个即系视像访问咧，就系呼吁即系喺国内嘅即系嗰啲女球员咧删除过往佢哋喺社交网站嘅贴文啊，铲走自己嘅公开身份啊，甚至咧话烧咗你件球衣去啦。即系佢都惊佢哋会即系唔知会唔会 抽算账啦， 或者又因为你去踢波、啊。即係呢啲咁，佢哋未必會接受你做啲咁公開嘅行為咧。你知道踢波都係著即係短衫短褲噶啦，咁可能未必佢哋即係會接受呢樣嘢咯。 所以包曬咁樣點踢啫？ 唔見咗個波， 足球你意思係嘛？唔見咗個足球，係 我意思踢掉可能喺裙底入邊，唔係即係唔係好笑嘅一件事。但係所以即係呢位隊前隊長咧，去到呼籲佢嘅即係球員啊，或者身處喺即係國內即係阿富汗國內嘅婦女即係運動員咧，其實都盡量將自己嘅身份隱藏啦，唔好即係暴露啦喺段期間入邊。 係啦，咁所以即係另外一個好諷刺嘅原因就係當我哋開呢個記者招待會咧，話宣布咧嚟緊我哋嘅管治裡面咧，我哋會尊重人女權嘅。咁但係當日已經傳出個消息咧，就係、是、其實有一個嘅即係阿富汗嘅女子，因为就係冇戴呢个头纱出街，於是乎俾其中一个塔利班嘅即係军人咧，就係殺死嘅。OK， 咁所以其实喂，大佬你前车可鉴，你而家想洗底啦，但问题而家呢一刻已经发生緊一啲对女性嘅暴力啦。咁但当然咧，今晚自己我哋要强调咧，就係其实唔单止我哋关心即係阿富汗而家现时人心惶惶嘅情况啦，尤其是女人嘅安全啦，佢哋安危，佢哋嚟緊咧可以享有啲咩权利啦。我哋作为自己人更加担心咧，就系阿富汗嘅 LGBT 社群如何咧？真系好得人惊，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佢哋演绎咩叫做伊斯兰教义咧？其实喺佢哋嘅 definition 里面咧，就其实同性恋系罪嚟嘅。OK， 同埋最大到咧，佢哋觉得系要处死同埋监禁嘅。以往我都听到好多啦，即系阿富汗知道你系同志嘅身份咧，要将你用石头钉死啦，甚至有一啲咧就要拎上高楼，然后钉落街啦。喂，呢啲系其实已经报道过，系即系铁一般嘅事实嚟噶嘛。咁所以到而家即系塔利班入转阿富汗嘅时候，我哋好担心咁到底 LGBT 社群如何咧？咁所以希望国际嘅媒体也好啦，即系国际嘅即系眼光都。要死盯住咯，即系我谂要用国际嘅压力，令到阿富汗，即系就算佢哋以往嘅人权历史系几咁唔值得我哋信任都好咧，起码都令佢哋知道就系话，而家你要成为国际 community 嘅一部分啊嘛，你真系唔可以用以前嗰只管治方法咯。 所以我都睇咗一个即系 BBC 嘅访问啦，就系访问一个即系好年轻廿几岁，即系廿松啲岁嘅男仔啦。咁其实佢都仲读紧大学嘅，不过佢话呢个礼拜咧。 即係佢係同志啦，咁亦都有即係遮住個樣嘅訪問咁樣啦。咁佢都係同志啦，佢唔敢即係翻學啦。佢話就算有即係有軍人經過咧，佢自己都好驚啦。咁其實佢自己都講過，其實即係喺阿富汗咧，其實即係身為同志咧，可能被處死啦，亦都唔能夠將呢件事咧公開咁樣同人講嘅，甚至咧連自己屋企人都唔可以講嘅，甚至朋友。咁因為咧，其實佢哋屋企人都好怕噶，咁所以有機會係將佢趕出家門啊，或者甚至即係將佢殺咗先。咁所以其實佢而家都係好唔知點樣算啦，咁就只可以隔住屋企啦，又唔可以見佢嘅男朋友啦，因為佢男朋友係住喺另一個省份嘅，諗住翻學嘅時候可以見到佢啦。咁所以呢一刻其實佢自己都即係好傷心啊，因為佢知道即係公開身份咧，其實真係未必可以再生存到落去。 咁所以呢一刻希望國際多啲嘅關注啦，亦都只能講句就係天佑阿富汗嘅即係朋友，無論係女性。尤其是女性啦，尤其是就係 LGBT 社群啦。OK， 好啦，跟住咧，我哋稍為冇咁沉重啦。我想講一啲咧，即係好少啲嘅嘢。咁但係好少得嚟咧，其實呢啲都係醜聞嚟嘅噃。咁但係呢個醜聞啊，即係雖然性質係醜聞啦，但係其實啊，又真係幾好笑。 誒，分享下。 咁就講喺梵蒂岡啦。哇，梵蒂岡咧最近咧，我諗真係咧，得個騰字就冇得瞓啦。因為點解咧？因為陸續咧喺呢兩個星期裏面咧，有無數嘅醜聞。嗱，前嗰排我已經講過啦，因為咧即係俾人哋發現咧，就有一個咧即係神職人員啦。咁佢成日都要咧，即係代表梵蒂岡咧去開會咁樣。竟然咧俾人發現咧，佢用 grinder 不特止咧，仲要喺開會期間用 grinder 哦。 OK， 咁啊被逼啦，喺呢個輿論底下，佢要即係辭退啦。啊，言猶在耳。跟住咧就好似唔知今個禮拜咧有另一單醜聞咧，就係講喺巴西都係有一個梵蒂岡嘅 official。咁其實就係巴西嘅一個即係 bishop， 一個即係神父咁樣啦。因為而家都係疫情啊嘛，咁所以都好似慣咗我哋上年咁咧，成日都要用 Zoom video call 開會啦。啊！但居然佢好衰唔衰咧，俾人哋發現咧，就係有啲相同埋有啲 video 掟咗上網啦，就係話佢喺度 take video call 嘅期間咧，就係揾五姑娘。 OK， 係咩叫揾五姑娘？ 哎呀，智慧咯。 乜原來你唔識㗎？ 我唔識， 你真 係 以為 五姑娘而家係咁 old school 嘅咩？ 我唔識啊。 係啊，五姑娘啊嘛，五隻手指嘛。哎呀，咁 old 㗎啦。 唔係啊，可能好年青， 可能佢太基啦。係 啊， 五姑娘咩？ 你真係要追得上歷史啊，唔係時代啊。 我今日學咗好多嘢啊。 唔係，因為佢係新回歸嘅移民， 係 識唔識？ 我哋 呢個唔怪你，其實你 old 啫。 你唔好當咗各位明星。 系我就第一下谂起我关吴明薇咩事呢？因为我啲老华侨嚟噶嘛，我就识系啦，五姑娘就系 阿金山阿伯咁样啦。系啦，哇！佢够胆死喺开紧 video call 嘅时候喺度咧，即系同另外一个人，即系我谂系亦都系透过视像啦。嗱，首先已经系一个 video call 啦。我哋吓、啊、年青，我想讲话我自己年青力壮添，即系中年力壮 嘅， 中年力壮，即系有阵时某啲 task 都唔系好掂啦，系嘛？你做得 bishop， 我谂你年纪都唔细啦，即系中坑或以上啦。哇，你咁 multi task， 仲要嗰啲系好需要你心力嘅，同埋身力嘅， 唔 系 video call， 同埋都大动作嘅。 咁又唔使好大動作 嘅。但我唔明喎，即係你點樣可以開喺開會嗰個期間做到呢一樣嘢咧？同埋你都要有啲刺激，你先至可以進行呢樣嘢噶嘛？ 即係可能佢有兩個視像或者三個咁樣咯，即係可能呢邊 望咁望啊。 嗱，我有兩部電腦嘅係得嘅， 即係幾部 係得㗎。 同埋你有手機㗎嘛？ 冇試過。 其實你可以即係我電腦開緊會，跟住我手機做緊另外一樣嘢，呢邊又睇緊 Netflix 啦。我 係啊，同埋有陣時你以為自己係熄咗麥咁啊，即係唔會聽到你呻吟大作啊呢樣嗰樣啦咁樣，同埋佢覺得都係。是手部动作啫，应该唔系好睇到嘅，喺个镜头以外咁样啦。咁总之 ，anyway 就俾人爆出咗。咁于是乎呢个巴西嘅即系梵蒂冈嘅即系神职人员又要告退啦。咁而最得人惊系咩咧？近排梵蒂冈最惊同埋最胆战心惊咧，就一个 blog 就声称话，我哋想嚟紧即将公布就系梵蒂冈里面嘅众多嘅一啲神职人员，到底边个系曾经用过 grinder？ 哦， 想唔想知啊？ 即系好似 维，想知啊！ 即系好似梵蒂冈版嘅维基解密咁样啦。 系啦， 哦，想知 喎，系咪好劲啊？ 好勁喎！首先即係嗰樣嘢咧，我覺得最諷刺嘅地方就係長久以嚟咧，其實梵蒂岡佢哋嘅政策啊，同埋對於同性戀嘅睇法都係覺得係罪啦。一路我哋覺得喺呢個國際間最大嘅一個恐同組織就莫過於其中一個咧，就係梵蒂岡啦。咁但係居然係爆出裡面咁多神父佢哋嘅性傾向都可能本身係同志啦，然後仲要係用 Grindr 最用最出名嗰嘅嘢。 唉， 唔出名唔用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新潮流嘅， 点解佢哋唔用下 VPN 咧？隔一隔先啊嘛， 唔 蠢咗咯，蠢咗啦， 即系唔识咯。 即系你要咁样嘅话，好多 work around 噶嘛。 呢 个 故事 咧 讲，其实即系人都即系有性欲嘅。咁你啲神父 吓呢个唔使讲啦，系嘛？ 咁即系佢哋都有需要， 因为人同埋神系有分别嘅咧，所以大家都明噶啦。佢哋唔明嘅啫，其实咁同埋当然大家亦都系追溯翻历史啦。但系到底点解即系神职人员又是天主教嘅神父系唔可以让佢哋结婚，唔可以让佢哋即系一定要佢哋独身咧？咁其实追溯翻历史就系其实最原先系因为梵蒂冈咧就唔想啲神父咧，如果佢哋下下有自己嘅 family 嘅话咧，到佢哋离开，咁可能咧由佢哋嘅 family 咧系继承翻佢哋嘅物业啊同埋遗产，咁即系久而久之咧就可能令到咧梵蒂冈嘅 property 咧会流失啊，所以其实佢哋想巩固自己嘅资产又好咧，自己嘅物业又好咧，先至系有一个咁嘅 policy 就话，即系做得即系神职员一定要咧声称要有即系 celibacy 就系独身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同道德与不道德其实系冇关系噶嘛，系嘛？是你们定的嘛，你们定完之后然后跟住你们又要反同、然后跟住你自己就个都不遵守自己的承诺。 是啦。 咁与人无由喎、 啊。是啦。最想 Grindr。 即是自己画个氹给自己跳嚟。 是啦。仲要跌得咁肉酸喎、 啊。跌得咁清楚啊！即系睇晒，乜都睇晒跌落去。 系啊，咁所以我真系好想知道到底呢个 list 几时会公诸于世啊 ？Action。OK， 正式开始呢个晚上月黑风高七月十四遇难节嘅自己人。今日晚上我哋会讲下 night life。 Simon， 你冇听过五姑娘啊？你有冇听过呢一个？ 冇啊！哎呀，暴露年龄系列啦，真系。 Alicia Bridges 嘅呢首啊，即系 Gay Disco 嘅经典啦 ，I Love the Nightlife 啦。咁啊，今晚自己人嘅主题咧，其实都系讲紧咧，即系有关呢个机场咧夜蒲嘅面面观啊。 系啦，咁今晚呢位嘉宾呢，其实我识咗系唔系好耐啫，因为事完就系我上个月就去参加一个即系drama 啦，戏剧啦，就系一个夜店度举行嘅，咁石场有啲彩虹啦，咁咧就佢其中一位演员啦，就系咧呢间夜店我哋叫佢做五楼啦，呢、這个佢个即系夜店嘅名称啦，咁咧就个老板嚟嘅，咁原来佢就好多故事分享嘅， 系啦，转头啊，我要捉住佢倾下偈啦，佢就系 Samson 啦，咁啊，即系对上一次我蒲呢个机吧，我真系都唔记得系几时，因为对上一次我去呢个 drama 咧，日光日白去一间机吧咧，我唔觉得我系蒲咗噶，咁所以嗰次唔算嘅，咁所以起码都年几两年时间，好啦，转头啊。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接获一个团体报案，指一名74岁嘅男成员曾经怀疑接获电话短信恐吓，案件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经逐连任律师会理事的候选人罗章南发声明宣布，基于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决定退选。其后律师会会长彭允熙书面回应，律师会接获一名候选人通知，他收到和退选有关的恐吓，律师会已经向警方报案。彭允熙说，律师会章程细则没有任何退选机制，候选人表示有意退选并不影响选举程序。邮寄投票和授权投票已经开始，周年大会将会按照章程在星期二举行，候选人当选之后可以选择辞职，理事会有权透过增补理事填补空缺。美国国防部就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安全问题进行简报，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现正加紧撤离行动，形容正是同时间和空间作赛，希望能够尽快同埋以安全方式离开。美国向身处阿富汗的国民发出警示，指出喀布尔机场闸外有潜在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除非收到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否则应该避免前往机场。柯比拒绝形容在喀布尔所面对的具体威胁，但表示安全情况正是不断变化。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星期已经撤离17000人，当中2500人是美国公民，目前未知确实仍然有多少美国公民留在喀布尔和阿富汗。德国下个月26日举行大选，即将卸任的总理默克尔出席保守派的竞选活动，为他的潜在继任人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拉舍特集台。近期有民调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民组成的保守派支持度下滑至23%，只是稍微领先社民党和绿党。保守派的支持度早前因为国内新冠疫苗接种进展良好以及放宽防疫措施而回升，但拉舍特在7月视察水灾灾区时被拍摄到在总统发言期间和其他官员一起笑，令保守派的支持度再次下滑。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亦为默克尔政府带来压力。杭州市委书记周刚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是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内地传媒报道，现年54岁的周刚勇是浙江宁波人，2018年由温州市委书记调任杭州市委书记。他在理身的时候表示，将会对党忠诚，严以律己，绝不辜负中央和省委对杭州的恩赐期望。当局公布周刚勇被查前一日，他仍然出席杭州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建造及工程业人力资源经理陈允玲小姐 Belinda。 经过这个计划已经招聘过超过600位学员的了，加入到这个建习飞机维修员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来可以直接回家，一家人很安全地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喎。 系真唔系啊？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继英国同美国之后，以色列当局宣布将会取消实施几十年的男同性恋者捐血禁令。以色列卫生部长霍洛维兹透过声明表示，这一项针对男同志的捐血禁令源自于旧时代的黑板印象。他本人亦都是男同性恋者。霍洛维兹说，任何想捐血救人的民众都会获得相同的待遇，无论他的性别认同或者性取向是怎。卫生部亦都发表声明指出，10月1日起将会更新捐血前填写表格，删除同男性甚至是永久伴侣发生性关系的男性禁止捐血条款。捐血前的调查还将会纳入一项新条款，禁止三个月内曾经同新伴侣或者有多名伴侣有高风险性关系者捐血。根据以色列现行规定，男同志如果一年内没有同性性行为就可以捐血。以色列 LGBTQ 平等协会形容，上述的新规定是以色列社会迈向平等的历史性举措。美国维珍尼亚劳登郡的公立学校理事会近日通过一项新政策，允许跨性别学生依性别认同使用学校厕所和更衣室，并且要求教职员以学生认同的姓名和代名词称呼。此外，该郡所有学校的精神卫生相关专业人士都必须得到相关 LGBTQ+ 学生的培训，以防止基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凌霸、骚扰和歧视行为。维珍尼亚学校理事会发表声明，学校有职责创造令学生感到安全的环境，跨性别学生的权益应该要受到保障。在同跨性别有关的案件中，相当具代表性的跨男学生 Gavin Grimm 依性别认同使用学校厕所的案件就发生在维珍尼亚的格洛斯特郡。 Grimm 认为学校禁止他依照他的自我性别认同使用男厕是违反教育修正案第9条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的规定，所以向维珍尼亚东区法院起诉。后来该案经历三审，判学校败诉，确认学校的做法对 Grimm 构成歧视，而学生应该可以依照他性别认同使用厕所。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OK， 头先我讲过啦，即系对上一次咧，我落机巴，我真系去蒲咧。 咁當然咧，做咗15年嘅即係自己人啦。咁其實基本上星期六係冇蒲機吧，已經冇蒲15年啦。 但唔可以做完节目去嘅咩？ 我讲嘅时候我都有啲感触， 想喊眼瞓泪光。 OK， 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疫情关系啦。于是我谂即系大家都有类似嘅经历噶啦，即系其实真系已经好少蒲啦。同埋喺疫情嘅影响底下、拖累底下咧，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啦。最首当其冲嘅一定系蒲场系咪？ 系啊，其实嗰阵时真系我有即系好多姊妹啊、friend 啊，都喺即系夜场度工作啦。佢哋真系即系手停口停啊，即系冇嘢做咧，同埋个个都要去搵外快， 系， 所以真系好惨，令到佢哋嘅生计、 啊、 即系大受打击。 但系居然喺呢个逆市之中，突然间发觉最近喺铜锣湾上楼嘅一间即系都算系新嘅即系机场啦， 系 V 字头嘅。讲到咁多吓， 佢有个好亲切嘅名嘅嗰个场叫五楼， 系啦五楼，哇！听闻系爆到七彩、哦， 都系即系近排嘅事啦。咁其实我谂疫情嘅时候，佢哋都即系逼不得已都要关门啊， 系啊， 或者都冇得开噶啦。 系啦，但系大家以为即系慢慢先至会复苏啦，但系突然间咧，即系喺逆市之中咧，有咁嘅奇葩咧，都系个奇迹嚟嘅。咁但 系 当然啦，其中真系奇葩系咪先？咁而我觉得系旺到咁嘅时候咧，当然就系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大家饿咗好耐啦，晕咗好耐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揾到即系呢一间五楼嘅即系负责人啦，就上嚟同我哋讲下啦，讲下即系即系经营今次呢间机吧啦，又或者系即系其实喺呢个疫情底下嘅经验系点样啦？咁、亦都即系佢都吓蒲翻咁上下资历噶啦，听讲咁都同我哋分享下呢、這个 学下嘢啊， 系啦，机场夜蒲嘅面面观啊，佢就系 Samson， 欢迎你， 系啦 ，Hello， 大家好，我 Samson， 系咯，星期六吓、啊、最好生意、啊，你唔使骑住个场啊。 其实而家基本上我哋个我哋队 team 都已经上晒轨道啦，咁所以我可以走出嚟玩一阵嘅， 系啦，可以我做 pilot 噶啦，已经搞掂噶啦。 系啊，初初我仲谂住佢星期六系嚟唔到噶啦，即系我都唔敢邀请佢嗰阵时点算咧？咁啊，跟住我嗰日上成个礼拜去见到佢，可唔知系咪醉醉地咧？我话喂，想你嚟访问你好唔好啊？星期六，佢又话好、啊。咁我梗係捉佢上嚟啦， 係歡迎啊 ，OK， 喂，嗱 ，Samson， 即係比起你嘅底先啊，咁我即係照我自己所知咧，就其實你以前喺上環一個場咧，就係做 bartending 嘅， 嗯， 係嘛？你幾時正式開始即係接手做機吧咧 ，run 機吧咧？ 正式啊，我諗大概三年前左右咯 ，OK， 嗰陣時就係、即係有一個叫做知音人啦，咁就好中，以前就好中意即係飲我啲 cocktail 啊，咁又覺得可能又覺得我做嘢都幾認真啊咁樣，咁所以就當有機會嘅時候就不如你過嚟幫我搞間酒吧啦咁樣，咁嗰陣時就做咗一個好大嘅決定，就係、是、因為我本身做咗12年髮型師，其實正職係髮型師嘅 ，OK， 哦， 係，咁跟住所以就悶悶地啦，做咗髮型師，咁就跟住然後。覺得不如轉一轉成個行業，成係冇做髮型師啦。 係 咁，然後就全心去管理一間機吧。 係咯， 咁就都做咗一間幾成功嘅機吧出嚟嘅。咁跟住而家就再有機會即係五樓啦，係啦。咁就可以重新跟自己中意嘅嗰啲或者可能一啲自己蒲嘅經驗咧，咁去再設計一啲裝修上面啊。燈光音響嘅所有嘢嘅機吧咯， 係啦。嗱，頭先我講話，我就即係冇真係蒲過啦，喺呢年幾兩年啦，即係疫情同埋 lockdown 嘅期間啦。咁但係因為上次要即係捧下 Coco 場啦，就係 Gia 嗰個叫做咩話？ 石牆後的彩虹啊！ 石牆後的彩虹，咁就喺黃昏時間咧，好似係星期六嚟嘅。咁我睇咗嗰場啦，咁所以我就有機會真係去過呢個五樓啦。咁、我入到去時候，已經覺得嚇，原來有啲咁嘅場嘅咩？香港，因為一入去咧，我就好有親切感，因為佢四四方方啦。咁、而咧近場嘅時候咧，就有曬 sofa 嘅。突然間令我回到去咧，就以前 P 場同埋 Noon 啲嘅年代，係完全嗰啲格局嚟噶。你哋冇去過啦，梗係咪先？ 調翻轉，你可能有所不知啊，因為咧其實每逢禮拜五啊、禮拜六咧，我喺即係社交平台啦睇嗰啲 story 咧，就不斷係俾你嗰個牆洗版啊。近呢幾個禮拜啦，即係近呢兩三個月啦，基本上一到五同六咧。都會認到佢嗰個牆好 signature 嘅天花板嗰啲燈咯， 係啦，因為佢天花板咧，即係安置曬好多聖麗啦，我覺得投資都唔少嘅，我冇去過真係最旺嘅時候啦，但我都估到咧，真係可以變成一個象樣嘅。 club 啦，即係跳舞啦。因為我作為一個舞女，即係 old school 嘅舞女，我係成日都覺得點解香港冇一啲像樣嘅即係 gay dance club 嘅咧？而我覺得雖然你嘅即係五樓啦，唔算話真係好大啦，但係而家你嗰個格局同埋加埋你天花嗰啲 lighting 啦，真係可以變咗個 dance club 嘅喎。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譬如話喺經營啊？因為成個設計都係可能來自你同同事嘅理念啦。咁點解要有一個咁？你點解覺得喺呢個年頭要香港有一個咁樣嘅基巴咧？ 我諗個靈感其實係嚟自於我哋對上之前做嘅嗰間酒吧，其實我哋好落力去推廣廣東歌啦，咁啊喚醒起一啲人對廣東歌嘅興趣啦。咁其實喺嗰兩年入邊嘅過程入邊，就會發生咗知道原來其實酒吧唔一定要做酒吧，或者唔一定要做 night club。其實我哋設計五樓嘅燈光音響嘅時候，其實係基本上係以一個小型嘅演唱會嘅目標去做嘅，咁所以其實嗰啲燈光雖然睇落係好似啊，蒲嗰啲 party 嗰啲效果啊，有煙機啊，啲燈光好誇張啊，但係其實我哋最初嘅目標其實係往小型演，即係可能每個禮拜都去一個地方有酒飲嘅一個小型演唱會嘅目標出發去做， 係當正好似要經營一個即係一個 music venue。咁嘅方針嚇，咁我都好好啊，因為佢真係四四方方咧，即係反而咁樣，因為以前我去嗰啲吧咧，三尖八角啊，淨係嗰個吧台已經係佔曬成個大地方啊，嗰啲咁樣咧，即係點跳啊？你即係要企上個吧台嗰度先可以跳到咯，咁樣。 同埋阿 Samson 講啱啱咧話推廣廣東歌嘛，你呢一樣嘢咧係好成功嘅，同埋因為而家咧反而即係廣東歌咧開始即係復甦啦，你可以話，即係而家新世代咧勁中意。我成日俾啲咩洗版咧，就係你一播《大叔的愛》主題曲啦，因為佢哋有一個 video wall 咧，係直頭可以播放嗰啲 MV 嘅。咁就好多人咧，即刻就話：哇！即刻就要影啦，影嗰、那個即係竟然喺即係機場嗰度啦，即係機吧嗰度啦，有《大叔的愛》跳啦。跟住最近咧就係嗰首嘅係咁先啦啦，即係一播嘅時候咧，又係個個拎曬個電話出嚟影咯。咁而久之，你就會即係就算我一次都冇去過，對唔住，我未去過，我都知道哇！呢、這個場真係好出名咯，即係佢就會吸曬啲人，好好奇，跟住就會想去咯， 係咯，係咪選歌都刻意地即係覺得喺呢年頭應該要本土化呢？ 我諗冇話本土化，我諗最緊要嗰樣嘢其實係要攞到大家個共同喜好咯，即係係咯，嗰、那個要貼地咯，我覺得啲歌。咁你玩嘅時候或者飲咗酒之後，先會有嗰個共鳴喺度咯，咁、那個氣氛會好咯。其實 係啊，因為廣東歌嘅市場咧，其實走下坡咗好多年啦，咁所以真係製造到咧，真係所謂有一個即係全城都會成為話題嘅 phenomenon 咧，其實係近呢一兩年先出現啦嚇、即係都要多謝呢個 Mira 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好事嘅， 都好癲嘅。我哋嗰度如果一放 Mira 嘅歌，啲人都好。 系 咯， 梗系癫啦！咁我觉得即系哇，几耐冇香港系追星追到咁疯狂啊！咁我觉得去即系无论你中唔中意，即系发自心底中唔中意啦。咁、但系我觉得个现象系好嘅，即系你真系可以辣庆翻即系成个广东歌嘅市场。 系， 我自己即系喺嗰度即系排咗即系几日戏啦，咁亦都成日去咧。咁近排亦都系即系上个礼拜五都有约朋友上去咧。有几样嘢咧，我自己系几欣赏嘅。首先就系真系嘅，阿 Sam。Samson 咧調教嗰啲 cocktails 咧係好好飲嘅，佢俾我杯咧叫咩名話 ？Look for fun 啊！ 哦， 你唔係就係中意飲 pussy fruit 嘅咩？ 開心啊！ 我想問 Look for fun 係咩味㗎？ 佢係用石榴同埋菠蘿去做嘅，係、啦。 咩嘢 inspire 到你呢杯嘢叫 Look for fun 咧？ 因為做咗呢個味道出嚟之後，就發覺哇，好多人好中意， 係啊， 咁然後我就揾咗一個好多人好中意嘅名詞， 哦， 擺落去， 咁但係有冇 look for LTR 噶？ 咁你要去图书馆， 咁可能系俾杯水你， 有情感水饱啊，又或者俾杯凉茶你 ，OK， 冚熄你啲火， 系 啦，系啦，要寻 LTR 咧，就首先冚熄你嘅欲火先，凉茶啱噶啦。 我话俾你听，我哋嗰个即系我哋嗰个表演团队咧，其实到而家咧都仍然好活跃嘅，即系喺个 WhatsApp 度咧，日日系有十几廿个咁样嘅。WhatsApp group 喺度傾，成日咧都話要上去翻去嗰度咧飲酒啊，因為佢嗰度咧係實在有太多嘢飲，同埋可以咧叫嘢食上去食嘅， 好正喎！ 即係你早段即係可能你六七點啊，又可以去食嘢，有 pizza 啦，又有即係啲人又嚟慶祝生日蛋糕啦。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呢？即係你嗰度特別旺場呢，我見啲人真係帶個果籃上嚟慶祝㗎喎。 其實又因為我哋其實冇話要限制啲人買嘢，唔俾買嘢食，一定要食我哋嗰度啲小食又唔一定。佢哋中意買咩上嚟食，其實我哋主要即係靠維持個生計，經營其實賣酒咯。咁佢哋中意食啲乜嘢，食咩開心咪買上嚟咯。我覺得一個地方，尤其係一個自己人嘅地方，其實一個共即係要融洽係。呢啲我哋会做嘅咯， 系啦，同埋如果即系打开门你做机人生意，你本身亦都可能系即系自己人嘅话咧，即系唔好俾人个感觉就系话你净系为咗赚呢个社群嘅钱咯， 嗯， 即系其实 at the same time 其实都系提供个 service 俾翻啲社群。嗱，我听得最多嘅关于你哋个场咧，其中一样即系好多人都赞嘅咧，就系其实你嘅定价唔系太高啊。 嗯， 咁于是乎咧，令到嗰啲咧即系消费冇咁高嘅啲后生仔咧，就愿意嚟蒲啦。即系唔系动辄咧，哇！饮即系一杯两杯就已经过百蚊咧。即系听讲你哋每杯嘅饮品咧，其实都算价廉啊。 其实系啊，其实基本上100蚊都会有两杯嘢饮噶，即系最基本嘅 standard。咁就其实我哋原本就冇谂住因为其实我以前对上一间酒吧咧，其实我就定咗，我每一次做一样嘢嘅时候，我会定一个目标。咁对上一间就叫做最高性价比嘅目标啦。 嗯， 咁就即系抵饮，但系有高质素嘅地方去铺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呢，而去到而家咧，除咗觉得唔净系要做性价比，因为 base on 呢样嘢，我觉得要即系而家五楼嗰度嘅目标就其实就要香港人引以为傲嘅香港同志酒吧咁样啦。咁其实希望可以透过又高性價比，跟住然後喺我哋所有嘅音響燈光又好出色嘅情況下面，可以得到好多香港人自己人本身嘅認同先，跟住再推廣俾一啲譬如可能喂你台灣人可以嚟我呢度玩下香港去旅遊，我哋夜晚都蒲，我哋都好蒲嘅喎。因為以前我哋淨係得泰國好蒲， 泰國咯， 係啦，啦， 嗰啲去泰國咯 ，DJ station 咁樣。 咁但係香港好似一直都冇乜起色啊！喺個夜好悶嗰 part， 咁所以我哋去旅行探咁多人哋，人哋都可以過嚟探下我哋嘅啫，係嘛？ 係啊，啱。誒，我覺得有呢個態度非常之好啊！嚇，其實即係其實話俾大家知，其實香港嘅 gay culture 都可以係好生色嘅。OK， 咁但係即係另外一樣嘢咧，我就即係發現咧，其實因為你個場咧可以跳舞跳到咁啦，雖然我冇落過去啦，但係即係我見到 Coco 影嗰啲相，哇咁勁嘅！第一令我聯想起咧就係當年九十年代啊，盛極一時嘅 Why Not 啊！ 嗯， 因为 Why Not 嗰时，原来我听埋 Samson 你系冇去过，定系即系去咗一次啊？ 我系冇去过嘅，因为我其实比较迟先出嚟饮酒铺，咁所以我出嚟嘅第一晚出嚟去酒吧咧，其实就啱 Why Not 执嗰晚，咁但系我又唔去 Why Not， 脚头好你真系。 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可以睇一睇，即系究竟 Why Not 当年嗰个盛世系点样样。 咁我真系要讲下。 star 會喺嗰度出現，同埋我又好中意哥哥啦，咁我真係好希望可以。 係啊，嗰陣時係好勁嘅。我想講多少少後生嗰啲應該未必知啦，又真係即係道聽途說啦，係傳說嚟噶嘛 ？Why not？ 就喺銅鑼灣，咁其實就上樓好似係13樓嘅 ，OK， 12樓啊， 十二樓係嘛？ 係嗰時佢個花名就係叫12樓。 哦，12樓，咁佢咧就其實係一個卡拉 OK 嘅格局嚟嘅，擺台咁樣啦，就冇你咁四方方嘅。但佢有趣嘅地方咧，卡拉 OK 得嚟咧，硬係唔知去到一兩晚咧，佢就專係播快歌。咁中文快歌或者同你而家播好多啲 Mirror 啊，即係廣東歌一樣啦。咁有啲人咧就癲曬，唔理嗰間係卡拉 OK bar 啦，就全場企曬喺身度跳舞嘅。咁而咧吸引到咧，當其實好多啲攣直嘅名人都上去嘅，黎明有上過去啦，關淑怡有上過去啦， 我有見過黎明同哥哥我都見過， 係啊，草蜢就成日上去啦， 係咩？ 係啦，因為嗰時草蜢係播得好勁嘅，佢啲歌，然後每晚打樣之歌就是、一定係失樂園嘅。 呢個係咩年代啊？即係幾 九十年代咯， 九十年代， 九七前後咧，因為我九七開始出嚟蒲嘅，嗰、 okay. 時我就成日個個禮拜約埋啲 friend 來，嗰時真係要諗去蒲嘅衫噶。即要著乜嘢咧？傾咗先 嘅。不過最靚嘅年代就唔係即係再來 Why Not 咯，一定係以前 D D 啊、Y Y 啊、P P 啊。 嗰個時我真 係 未有呢個。 我哋嘅年代啦。 我係 你哋過咗啦。 OK 嘅，我哋承接到嘅。 You miss the ball，miss the ball。咁所以你真係蒲得最多係幾時啊？ 蒲得最多啊！蒲得最多應該係做髮型師嘅時期啊。 係啦，咁嗰陣時係蒲得最多嘅場係邊個啊？ 因為你話 Y 咯，哦 PP 咁已經係第二個階段嘅 PP 咯喎。 嗰陣時有 轉咗地址未啊？ 嗰陣時啊，嗰陣時有個要行樓梯上去。 哦，即係你都係蒲過第一代嘅 PP。 系啦， 行楼梯上 嗰 第一代嘅 镜面，好似一个迷宫，少、 啊、 少迷宫咁样样。 系啦，之后先至佢转翻去，都系同一条街嘅另外一边啦。 系啦， 系啦，同埋我因为今日我同朋友阿 Derek 咧倾开偈咧，其实 PP 佢系后期转个名噶嘛，我哋两个都谂唔到嗰个咩名。 唔系，你而家讲嗰个上楼梯嗰个咧，第一代 PP 系嗰个位嘅，跟住 PP 搬咗落去荷里活道之后咧，嗰度就叫做 Works 啦。 佢最之後再裝修啊， 再 改 個 名嘅。再 之後咧， 你搶答先啊！我你居然知道係嘛？我完全唔記得咗我哋兩個都。Yes, Sidekick， 因為好撩楞啊！你哇，佢兩個坐喺度咧，今日喺個 coffee shop 咧。啊！我哋两个都谂唔到，突然间觉得我哋真系好老咯。 冇错，可以用咗好多钱，成两年去装修嘅。Psychic Jack 咧系嗰阵时老板只狗嘅嚟嘅。 哦，系咩、哦？ 所以佢个 logo 系有只狗仔喺度噶。 哎呀，真系呢啲嘢唔够你嚟啊！ 我啲资深员工， 老婆精。 我讲个秘密俾你听，佢哋即系唔做字嘅时候咧，我都有分红噶。 系咩？ 系佢要俾翻即少少錢， 嗰啲叫利是，唔係叫分紅係嘛？ 都多噶，五位數字嚟噶、 哦。因為咁多年陪住我哋長大，都賺唔少啦。獲利回報係應該啱嘅， 即帶俾我哋好多快樂嘅時光咁樣啦。 係咯，咁我哋都覺得好可惜，因為其實即香港叫做最大型嘅一個機嘅 dance club 都係後期嘅 PP 啦。 係。 係咯，咁所以我哋真係好懷念啊！點解即機人嚇？我哋当中有咁多冇男冇女冇用冇之地㗎嘛。而家啲年轻人佢哋即係长大嘅时候呢，无论係九十后千禧后嗰啲呢，其实佢哋冇经历过真係跳舞嘅年代㗎嘛。 都系嘅，同埋可能香港人又比较怕丑啦，同埋唔係好敢走去一个舞池度跳舞啊。反而有一啲、反而一间机吧入面有一啲空间唔係太似舞池，但係有空間可以跳嘅，嗰啲就反而會有人走去跳咯。 係咩？但我覺得大家都好唔怕醜，無論自己唱得好唔好，都爭住個麥唱卡拉 OK。 係啊，卡拉 OK 係喎， 即係表演欲又好勁噶喎。 但係跳舞又另外一樣嘢，可能 係、跳舞同 唱 K 又真係又另外一樣嘢。 即係啲人唔怕自己唱得差，但係就怕自己跳得唔好睇。 唔係咩？反而跳舞就係你跳得唔好，我唔望你咪得咯。但係你卡拉 OK 你唱得唔到，我全世界都要聽到噶喎。 啲人悟唔出呢一個道理咯，就係、是。 唔係啊，跳舞係一個關口嚟嘅。嗰時 PP 咧，其實你十點十一點咧係唔會有開始人跳舞嘅，係等有一個人踏落舞池咧，啲人先至會開始落去 嘅。唔會嘅，我哋嗰個年代，我落去已經塞曬嘅咯個舞池。然後你睇下大家啲哇，啲舞女裝啊，真係勁到嗰陣時好出名噶嘛。嗰陣時未興 LED light 咧，我哋硬係見到有一個咧，點解你斬曬嘅？原來佢嗰個腰帶個 buckle 啊，係會斬燈嘅。 哦，有斬曬。 嗰個年代未有 LED light 嘅，所以唔知道大家唔知佢點樣整咁勁嘅你。所以今日我哋要捉住 Samson 啦，咁就係五樓嘅即係負責人啦。咁好開心喺呢個疫情影響底下咧，似乎機場咧都開始有另一個春天、另外一個起色啦。咁轉頭再同大家即係捉住佢傾下偈，咁可以講下過往蒲場嘅眾多即係眾生相，因為佢做過。都好幾年嘅 bartending 噶嘛，做 bartender 唯一一個喺酒吧裏面清醒嘅人，一定睇到好多眾生相。最後同你傾下，嗱，今晚嘅歌係你點嘅？第一隻歌係 This Is Me， 點解要揀呢個？ 因為呢一隻歌係講緊一個其實係一套戲啦，叫《大娛樂家》啦嘅插曲嚟嘅。咁就佢入邊係一個我每一次聽我都會起雞皮，係講一個。要每一個人要做自己啦，入面有好多馬戲團入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咁但係每一個只要你勇於做自己，就可以走出去話俾人知 ，this is me 咁樣咯。 Samson 嘅選擇 ，this is me。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y. 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曾经制作多首受欢迎作品，令我们感受到男团的威力。利用一首又一首大热的歌曲替造神话。他们更加用正向的音乐为乐迷注入正能量。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历代 Johnny 组合歌曲音乐集。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们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得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们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今晚我哋嘅气氛咧，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即系讲翻好多咧，以前我哋即系啲疯狂嘅事迹啦，或者以前去蒲啦，或者以前系逢星期六晚咧，其实唔会即系坐喺个电台入边倾咁多嘢嘅。但系今日咧个嘉宾咧，即系勾起我哋好多嘅疯狂嘅往事回忆啊！咁好多谢啦，就系。五楼酒吧的老板阿 Simon， 阿 sorry， 点啊 ？Samson， 我唔系啊，我唔系五楼， 你系咪见鬼啊 ，Coco？ 我系咩？我唔知啊。Samson 你好， 欢迎 Samson 啊。嗱，转头先至问下你以往即系啲铺场经验啦。但我都想问翻，即系喺呢个疫情嘅影响底下咧，都年几啦，系嘛，接近两年时间啦。咁但系你中途要开呢间机吧，其实你嗰、那个。即係喺疫情期間要經營酒吧，即係譬如話你實施嗰個措施咧，其實係點？因為你都知道香港政策轉咗幾雲啦，咁、所以點樣可以符合嗰個限聚令，亦都可以繼續打開門做生意咧？ 其實因為要不停同食環署嗰邊，因為個規矩轉得好快， 係啊係啊， 咁所以要不停同食環署嗰邊嗰班幫板去溝通去話俾我哋知點樣做咯。咁佢其實都好好，佢會直接落到嚟我間鋪頭咧。同我哋教我哋點樣去set up 一啲譬如一啲隔板啊，係合乎到香港嗰個防疫法例咁樣咯。 OK， 咁就而家就再加埋最近就有啲可能要 掃安心出行同亞針，咁就喺唔同嘅時段咁樣咯。 OK， 同埋都要係咪有專人要睇住個人數咧？要控制 control 個 crowd 咧？冇錯冇錯，要有人係專人數人數啦，跟住然後其實之前都有專人負責收杯啊，有一個專人叫做收杯員咁樣嘅嘢。 因為嗰個係最高風險嘅其實。所以都要小心， 執台專員即係等於 執台專員係冇錯冇錯。 哦，都估唔到係真係其實需要呢啲嘅，因為你飲酒咁嗱，永遠你用口嘅嘛，係咪先？ 係。 咁所以你真係唔知道嗰個杯係咩客人接觸過咯。咁所以都要加倍安全去即係收杯係要嘅，即係善後係重要嘅。但係頭先我喺麥後咧同你傾偈，你話咧其實即係揾呢一個五樓嘅地方咧，其實中間都有一啲障礙嘅噃，因為經營同業酒吧係嘛？ 嗯，係啊，冇錯。其實我哋因為我哋同我以前嗰間酒吧係同一間同一棟大廈，咁其實我哋原本係冇諗住揾同一棟大廈嘅。咁首先，但係喺中環同銅鑼灣幾個旺區咧，其實我哋揾場地嘅時候咧，有一啲地方又唔可能留低唔夠高啦，或者又唔夠大，裝唔到我哋要求嘅音響同燈光啦。咁就所以結果都係揾翻嗰棟大廈，咁啱就有一層係吉咗出嚟嘅。咁但係之前都有另外一棟大廈咧，其實佢就新起嘅，咁就有一啲物業嘅管理公司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基巴都會係一個 issue 而令到佢唔租俾你咯。 係，咁佢係咪講到明，因為你係經營基巴嘅行業，於是唔租俾你啊？還是係即係顧左右而言他？因為佢可以就算歧視得嚟咧，唔擺明歧視噶嘛，可以用其他理由去婉拒你噶嘛。 佢當時其實佢有問我哋做咩行業嘅，咁我哋就話做酒吧啦咁樣，咁佢話你做啲咩類型嘅酒吧啊咁樣， 好開心嘅酒吧，碌貨分嘅酒吧， 咁我哋又冇諗住呃佢嘅，因為真係冇諗住話要做咗普通酒吧先，跟住其實我都直接同佢講我哋做同志酒吧嘅咁樣，因為當我哋希望係我而家呃咗你呢一刻，咁但係到我哋可能抌咗好多錢做裝修，即係音響燈光都好多錢啦。事實上，咁就之後可能得兩年做，就之後唔續約俾我哋咁樣。 係啦，咁就血本無歸，因為你投資咗落去嘛，啲裝修。 係啦，冇錯。 咁所以當然啦，即係去到2021年，原來嚇對於唔少嘅即係業主嚟講，原來經營嘅同志酒吧唔係一般嘅酒吧喎。咁已經好奇怪呢個思想。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算佢真係擺到明，因為你經營機霸，你都即係冇投訴之門，因為平機會裏面而家現有嘅四條嘅歧視條例裏面咧，係冇即係性向歧視啦。咁所以都唔知點樣投訴。咁所以唯有都係即係息事寧人，揾一個即係比較開通嘅業主啦。咁於是乎就去翻呢一棟大廈啦。 係啦，係啦。咁就 我開頭以為點解你會揀同一棟嘅大廈，擺明搶生意。咁但係我覺得嗱，搶生意一種睇法啦。咁但係如果你做旺呢棟大廈， 係嘅， 咁然後 大做大個餅啫嘛。 你知喺外國其實我就算我哋喺蒲咧，我哋唔係蒲一間噶嘛，係好興bar hopping噶嘛。其實有機會就話其實你唔好當係大家係惡性競爭咯。是互相即係浪起返成個市呢，係咪去完你嗰間跟住去我嗰間囉， 係囉， 係咪 咁囉，東京二丁目咁樣囉。 Exactly 係咁樣囉。 我聽講你嗰個大廈都好似開咗一間即係機卡拉 OK 喎，係咪 㗎？開咗㗎啦，開咗㗎啦。不過我就冇上過去，費事尷尬啦。 跟啲人屌，你上嚟探路啊， 踩場啊， 系 啦， 咁咪 打聲招呼都可以嘅， 好似一個禮貌性嘅距離，有打招呼嘅 ，O K， 打招呼嘅， 系啦系啦，咁我覺得應該當係良性競爭，尤其是大家都係真係自己人咧，即係其實帶旺起成個行業，撐大咗個餅，然後到時先真正肉搏競爭好過啦。喺呢個時候應該要即係連結係重要啲， 冇問題嘅。其實你咪做起個地方，大家。以後咪變咗個地標咯，以後大家即係咦要去蒲機吧就識得嚟你嗰棟大廈啦，已經幾個場咁蓬勃喎，呢度又可以跳舞，呢度又可以識人，上面又可以唱卡拉 OK， 其實冇壞嘅喎。 同埋佢嗰位係交通， 再落四樓做下 gym 先， 唔係樓下有嘢食噶，都即係餓餓地又可以食嘢， 咁識 太夜就應該閂咗門啦。同埋佢都喺時代廣場後面啦，其實都真係幾方便嘅，我自己覺得。 OK， 好啦，問翻多少少即係以往咧，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喺你未即係接管做即係機巴嘅 management 之前咧，你最原先就係做 hair stylist 啦，咁跟住就轉型即係做 part time 就係 bartending 啦，咁就係喺其實我哋香港有一個即係非正統嘅 gay street 噶嘛。 就是呢个上环噶嘛。 哦， 系啦，因为嗰条街咧就突然间有一个阶段咧，啊有几间吧咧都喺同一条街上面噶嘛，都几旺下嘅其实。咁咪即系可以bar hopping咯。 嗯， 过去对面街就已经系另一间bar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你做 bartending 嘅期间咧，即系其实作为 part bartender 咧，我都应该。因为你喺酒吧里面咧，系成个紧全地咧，系几个得清醒嘅咧，就系嗰啲 bartender 啦。咁应该睇尽好多机情嘅，有冇啲有趣，又真系，唉，好好古怪嘅经验可以同你分享啊？ 系咪可以讲鬼故噶？ 我哋嗰阵时讲过喺后期嘅 propaganda 已经有鬼故噶啦，我哋讲过下嘅。 其实酒其实酒吧一定系好多噶。 因为讲梗系啦，今日仲 有一个讲法就系、是，因为佢属于夜场，就 系 属于比较阴啲嘅 嗰 边啦。咁 机巴就更阴， 阴上加阴。但系另外一边，另外一啲讲法就系、是，其实咧，有啲人走咗之后咧，其实佢好想去翻啲生前佢开心嘅地方， 哦 okay、 就喺嗰度徘徊或者喺个逗留定系点样样。咁、所以亦都会聚咗一啲咁样嘅嘢咯。 咁、见到啲咩啫？ 我自己親身經歷見嗰次咧，就唔係喺上環嘅， 係 咁就我知，總之我做過其他一間酒吧啦。咁就嗰陣時，其實我有喺嗰陣時做嘅時候，我其實我本身做 DJ 去播歌打碟先嘅。 OK， 咁就嗰一晚打碟嘅時候咧，喺咁啲燈光其實全部射嗰、我嗰個 DJ 台咧，其實要擒一條好棘嘅樓梯先上到去，同埋都幾高嘅嗰、那個台。咁就出面，咁啲燈就射晒出面酒吧啊嗰啲舞池嗰啲位啦。咁然後呢，當我哋打得好開心，我記得好記得係我好記得係鄭秀文嘅《熒光粉紅》跟住我 feel 到個白影喺我隔離右手邊，白影大概喺我一隻手臂嘅位，佢同我一齊摁 人形嘅白光定係即係純粹一個白光？ 其實係我衰嘅，點解呢？因為有一個我自己過咗身嘅朋友啦，咁就以前成日同我哋一齊蒲一齊玩咁樣，咁就咁咧，我嗰陣時咧喺個熒光粉紅播嗰啲廣東歌嘅時候咧，因為我想帶動氣氛，我嗰陣時做 DJ 咧，我就會喺個DJ 台同大家一齊跳嘅。咁我就帶咗，我就嗰陣時佢走咗之後，那個朋友走咗之後，咁佢嗰啲遺物入邊咧有一對咧好型嗰啲舞台白色嘅皮手套， 係 穿紙嘅，即係會就只可以 勾出嚟。Okay, okay. 即係好似即係可能即係郭富城跳舞出現嗰會出現嗰啲咯。 嗯。 咁我就嗰陣時因為喺個 DJ 台要俾人見到，咁嗰個手套又好 sharp， 又可以帶動到啲氣氛咁樣嘅。 係。 咁所以我就戴咗個手套跳嘅。咁然後我就同自己我安慰自己同自己講，呢、這個那個白影應該係我朋友嚟嘅。 嗯。 咁樣咯。 咁嗰個白影維持咗幾耐啊？摁咗幾耐啊？ 成首歌。 唔係啊，成晚都喺度。 Oh my god！ 你繼續要打碟啊？ 當然佢唔係，當然佢唔係一個好明確嘅嘢，係長期動喺度咁樣啦。 係、嗯， 但係即係陰影來回，有陣時睄，你知眼角眼尾睄過去嘅時候，你就會睄到佢喺度咯。其實 係嗱，我打碟咧就一定要清醒嘅。你咩狀態先？ 原本我係清醒嘅，當我睄咗之後，跟住然後又發覺。我走唔出個 DJ 台，因為個 DJ 台好細，同埋你夜晚最旺嘅時候根本就唔可以停噶嘛啲音樂，咁、所以我就狂灌自己飲酒。 哦，要咁樣壯膽啊！ 原本係譬如可能好輕騎咁飲緊 gin tonic， 但係跟住就嚟緊啲， 你坑啲啊 ，tequila shot 咁樣灌醉咗自己，麻醉咗自己先咯。 喂，但係你喺咁嘅狀況之下，會唔會反而同嗰個白影嗰個溝通會反而係？嗰、那個前後會近咗， 又本來係白光變咗人形，然後 3D 啊咁樣。不過我覺得啊，就算真係有嗰啲嘢咧，咁你都見到佢其實係冇惡意嘅，係佢都係 enjoy 嘅啫。 係啊，我都聽過好多係佢哋會翻去生前，即係會喜歡逗留嘅空間嘅、即係以前我都即係聽唔少咁樣咯。不過我又想問其他啲問題喎，即係頭先其實問你有冇咩機場有冇真愛啊？其實我今日咧放咗個 post 喺個 Facebook 咧，啲人都問其實嚇嘅準機即係機場入邊啊，識唔識到男朋友啊？同埋問你有冇男朋友喎、 啊？我知道我要上自己人呢个节目嘅时候，我今日 Facebook 都出咗个 post， 我就问，咦，自己人呢个有冇一个 call in 嘅环节系同我表白噶？ 或者唔係向你表白，係你而家向人表白都得嘅。 你而家可以徵婚㗎。係 啊，你而家可以同阿邊個邊個講，我好中意你嘅，其實。 係啊，你講少條件得㗎。 我而家手提電話係幾多號？你大家去抽佢啦。嗱，其實機班入邊都有陣時都會我諗其實而家同以前機班有啲唔同，或者應該同。我覺得而家銅鑼灣嘅文化咧，應該係大家比較 easy 啲嘅，唔會企喺度，大家對望個幾兩個鐘都唔 say 個 hi。而家啲人係好 close 嘅時候就好，或者可能啲 睇啱就嚟㗎啦，直頭。 同埋可能啲酒又平啦，即係你請人飲杯嘢都唔肉赤啊嘛。 哦， 係啊，咁所以 即 係 門檻低咗， 係 喎。哦，而家有人請飲酒㗎，因為我哋以前嗰年代就好多㗎嘛，即係請你有一杯，其實嗰啲唔係好作狀嘅，又或者好唐突嘅嘢嚟嘅，好慣嘅。 嗯， 你會請人飲酒啊？咁啱傾咪啱傾，唔啱傾咪當即係識個 high， 做個朋友咯，都 OK 㗎嘛。係 係。 咁同埋嗰時我哋成日諗下，唉，遞杯酒過去都要諗一個有型。同埋 smart 嘅 chat up line， 諗到頭都爆嘅。其實基本上係 咁嘅咩？因為我試過上去即係另外一間吧啦，有人請我飲嘢嘅，但係對方唔係自己拎過嚟嘅，即係佢係即係叫侍應啦。啊，你請嗰即係嗰台嗰位咁樣咧，就叫嗰個侍應。 哦，咁兩樣都 OK 嘅。咁睇下到底逼唔逼嗰個酒吧個侍應係咪仲得閒幫你遞酒杯咯？ 哦，好，唔逼嘅嗰度。 首先我哋冇咁多侍應翻工先，疫情關係我哋啲。翻工嘅人要打咗兩針，再等14日先。 即係你哋冇呢個 service 嘅， 人手有限。 OK， 即係如果買咗就要自己遞去啦，自己 即係夾埋嗰個人過去一齊買啦。 哦， 拖住佢過，拖住佢過去買酒 啦。 唔係，我帶你買酒，即係拖曬 走。嗱，呢啲係要學啦，真係。 唔係，我即係覺得即係回歸翻，即係以前我哋舊有嗰個即係係啊，回歸翻啱啊 ，double meaning， 回歸係啦。咁就回到去以前我哋即係嗰個識人嘅方法咯，即係嗰個係舊式嘅識人方法，但係其實。我覺得嗰樣嘢 intimate 好多，同埋好玩好多，同而家你上網點心紙咁樣啦， 唔同嘅。 係啊，同埋出到嚟唔係嗰件事噶嘛。 另外一樣嘢咧，同埋係即係你有少少嗰種即係見到真人，但係又未知佢嘅心意，即係猜心嗰樣嘢咧，其實係好玩嘅。你喺 app 嗰度唔係噶嘛，即係你即係因為你唔使見面啊嘛，其實你講乜都得嘅，即係你冇咗嗰種即係估下嗰種嘅好玩。 同埋即係對望係好玩嘅，當然唔係對望兩個鐘啦。 有啲人。中意咧， 神交喺廁所洗手又見到佢，啊去買飲見到佢， 好玩嘅呢個真係好玩嘅， 即嗰個前戲咧，呢啲係你冇辦法用即係軟件去代替咯。 即係離遠嗰啲曖昧嘅眼神，啊佢係咪 ban 我咧？佢係咪對我有興趣？其實我哋嗰陣時成日想分就係話，到底佢係 ban 我啊，定係掘緊我咧？你知好唔同噶嘛？ 唔係一定係 ban 緊我隔離嗰個。 係啊。 你覺得佢中意我定中意你咧？即係玩得成玩 啦，其實係 冇發生 嘅啫。因為有陣時最重要唔係嘴嗰個結果嘛，而係嗰個即係 hunting 嘅過程，其實係好有趣嘅事嚟嘅。 所以頭先阿 Samson 咧，佢鼓勵我叫我自己一個去啊，因為我未去過啊嘛。咁跟住然之後，佢問我點解唔去啊？我話我都冇朋友同我一齊去。咁呢啲 節目完咗去咯。 咦嚇、 啊？ 好啊， 唔係嘅，我哋以前嘅蒲法係一齊去，其實基本上都唔一齊，唔使一齊去嘅，大家都打卡咁樣落到去撞到噶啦。咁但係一齊，我哋要分開，幾時要單獨行事？ 一齊有分開， 係啦，有我哋有單獨行事時間啊。 係，我就係連呢啲腳都冇啊，冇人同我一齊去啊嘛。 同埋我哋好安全嘅，以前即係唔係講緊啲安全咧，即係話你一定走咧，或者你即係同人走又好，自己走又好咧。 嗯 一定要同我哋講聲先可以走啊！你最唔中意嗰啲咧，自己靜靜雞咧揾咗即係對象就走咗嘅人、 哦，即係講聲，我唔難嘅呢 啲係扮有對象走咗啫，其實好苦咁翻屋企咧，就喺屋企度踎啊！ 阿 Samson 咧頭先講咗一樣嘢好有道理嘅，咁佢又話：，你唔怕啦，你一個人嚟啦。我話嚇，但係我真係好怕醜喎，即係我係勁怕醜嗰啲嚟噶嘛，去到呢啲咁嘅場合。佢話其實唔驚噶，咁我話哦，咁我揾日平日去啦。佢話驚唔係啦，跟住直頭係要揾即係 weekend 最忙嗰啲時間去。星期五六嗰啲時間啦，因為你去到咧，因為多人啊嘛，其實你又混喺人群之中咧，啲人又唔知道你係咪一個人，定係你係同其他人一齊。其實咁樣又可以消除嗰個尷尬。 我覺得即係你只要增加自己的機會率咧，其實你係晚晚都要去。 唔係啦，我講俾你聽親身經驗啊！上次我哋即係做完即係。drama 我慶功啦，咁你知道大家我哋慶功又食咗好多嘢，飲咗好多酒啦，跟住我就開始瘋狂跳舞咁樣啦，咁跟住隔離台就有個男仔，咁佢同我一樣咁瘋狂跳舞，最後我哋係攬埋一嚿咁跳 哦、即系冇发生任何嘢啦，之后 系人嚟噶嘛？ 系人嚟噶，唔系可以系乜嘢啊？ 唔系白光啊！ 我唔知佢哋嘅眼出嚟睇系乜嘢啊！我睇嘅系一个年青嘅后生仔咯， 系咯， 系咪噶？ 但我想问一下嗱，即系譬如喺你以往即系经营机吧同埋呢个 bartending 嘅经验咧，嗱，今日你上嚟自己人都有人问你啦，诶、哎，你有男朋友未啊？ 未答之类啦，系啦，未答喎。 系咯， 差唔多时间咯喎。有中意嘅人， 表白啦，表白表白。吓、 啊，我 咩名啊？ 咩名？ 你唔使理佢哋嘅。唔系，但我想问咧，嗱，你知即系有阵时咧饮得两杯咧，呢、這个即系喺职场同埋恋场都会发生噶嘛。 嗯。 有阵时咧就有啲人诶借醉行凶啊，嗨下友啊，咁但系你我谂你自己作为 bartender 都试过啦，你点样应付呢啲客咧？ 其实我做 bartender 嘅时候，好想人哋 high 我油，因为但系 high 唔到，因为真系隔住咗个 bar。 唔系，但系你递杯嘢俾佢嘅时候，佢唔会即系摸下你手仔咁嘅咩？ 呢啲就算啦。 当你好忙嘅时候，你唔会想佢掂到你咯。 尤其是而家喺疫情嘅期间， 佢系酒精搓手液啊。 系咯，但系有冇试过即系如果啲好难缠嘅客，点样去搞解围咧？嗱，你明知即系打开门就做生意啦，但都为咗开心啦，又知道你已经嗨嗨地饮咗几杯啦，咁你又唔想得失佢，但系有阵时，哇，你啲行径真系好唔掂啊，咁样。 最好嘅方法梗系喺现场介绍个男仔俾佢识啦。 哦， 有咗归宿咩都好，咩都好办。 啊，都好、啊， 即系推俾人。 嗯 啊， 都好啊，呢、這个方法其实好啊，真系。 同埋佢醉咗都有人照顾啊嘛。 唔係，但係你要揾翻同你差唔多噶嘛，咁人哋 approach 你，跟住即睇中你一啲特質噶啦，係冇咁容易揾到先。 好在我個樣子都生得幾大路，所以 大路啊，即係 hit 嘅樣子啊。 嗯， 你有冇試過灌醉佢哋啊？即係等佢唔好煩你咧，俾多啲酒去飲。 嚇、啊、，bartender 嘅職能就係要灌醉啲客啦，擺到明，呢個係天職嚟 嘅。我有一個催化嘅 cocktail 都幾好，咁啊大家如果有機會屋企試下都做到。其實咧，而家啲人咧好中意話要飲一啲好濃酒精， 嗯、 但係飲落又要好味嘅喎。咁你究竟點樣做咧？咁啊，所以喺幾年前就喺度創造咗一個 cocktail， 我哋叫做出唔出到街嘅。叫Jelly 啦，我係叫咩咩仔咁樣啦，係啦。 OK 咁其實佢就首先用啲啫喱釀咗啲酒，咁入面本身已經係五隻酒釀嘅嗰個啫喱，咁然後跟住另外調嗰杯飲嗰杯酒咧，就大概有八隻酒喺入邊。 哇！咁樣溝， 但係佢飲落去咧，佢果汁味都好重，因為有菠蘿汁喺入邊。咁但係咧，最重要係啲啫喱落到你個胃先散，先融化散啲酒出嚟。 哇！好毒啊！ 好毒，八隻酒喎、 啊。嗱，呢個你喺五樓就可以飲到啦。 我覺得係嗰啲含笑五寶釘啊， 係咯。 即系你饮得好开心，跟住你行下就我晕啦咁样，所以即系大几钱啊？呢杯嘢饮 $85， 我呢杯贵喎、 啊，咁你八只酒嘛， 有八只酒唔算啦， 系、okay, 嘛，抵啦，其实 下次遇到难缠嘅人咧，就请佢饮呢个酒啦， 系啦。不过即系饮埋饮，咁对于即系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如果你谂住买醉咧，最好身边有啲朋友咯。咁、大家都知道啦，以往发生咗好多啲情景就系、是，嗰杯嘢咧摆低咗咧，然后跟住翻嚟饮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自己真系糊里糊涂，因为唔知道有咩人摆咗啲咩落去嘛。咁、所以咧即系无论男男女女，机场同埋即系职场都好啦，嗰杯酒一定唔可以离身。 嗯， 唔好意思啊，我真系比较老坑 ，old school， 同埋要理性饮酒咯， 系啦，呢啲系机场求生熟嚟噶，你一定要袋定即系120喺个袋度噶啦，因为我见过太多人， 包括 condom 系嘛，唔见咗银包啦，但系起码你仲有的士，即系搭的士翻屋企咯， 系啦，铺还铺都安全嘅， 系 啦，咁即系都好开心啦，即系突然间香港有一个咁样嘅场啦，咁但系咪好抌时间咧？即系做夜场。你基本上 時間咩意思？ 好困身， 好困身， 好困身。其實都係嘅，因為即係你要 keep 住你要進步，要 keep 住同啲 DJ 開會啊，要討論啲音樂啊、燈光啊，跟住點樣令到啲客好玩啲，同埋點樣可以疏散啲即係人潮啊，令到大家有一個舒服嘅地方去玩。其實都一直係努力緊嘅嘢咯。 係咯，咁你自己有冇蒲嘅地方同埋時間嘅？ 我通常冇，其實我通常要去蒲去，我通常外國先蒲到啊，香港。在香港好难啊、 嗯！哇，咁即系有排都未蒲得啦。你嘅蒲场系咩啊？泰国啊？日本啊？ 我会 prefer 日本多啲嘅。 嗯、啊，你都系嗰啲 G man type 啦，系咪？你讲开二丁目都估到啊，七八成啦。 咁唔系，咁日本嘅基巴其实再多元化啲嘅， 系啊， 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好有特色。嘅嘢嘅， 系啊，所以 community 里面即系唔同嘅 subset 咧，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地方、嗯。所以我觉得香港都依然就系、是、个 scene 都仲系，咦，同我哋十年前以廿年前蒲嘅 YYPP 嗰个形式冇乜点变 啊。嗯， 我仲觉得以前再好玩添，因为以前即系其实有酒吧，亦都有 dance club 嘛。 嗯嗯， 咁但系而家就好似啊，点解咁嘅咧？同埋点解唔可以发展到即系好似日本咁样各色其色咧？ 嗯， 希望啦。 其实我有眼见都进步紧噶啦。我谂，但系要啲时间啦，又要啲时间啦，系啦， 系咯。咁但系当然同嗰、那个即系铺租亦都系好有关系嘅， 系 即系令到一啲即系比较 alternative 嘅 lifestyle 咧，系冇机会系可以即系生存到。 即系我觉得空间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因为有时好多时候我哋去外国咧，都佢哋都有会好大嘅空间咧，即系可能哇呢边又播呢个音乐，嗰边又播另外一个音乐，有一个好大嘅舞台可以表演咧，其实可以令到好多唔同嘅即系 LGBT 嘅 talent 可以发挥嘅机会咯。但香港就真系比较少咯，全部都比较细啊，同埋都比较即系多人咧就会好逼噶啦。 系咯，咁、嗯、我哋希望可以从呢个五楼开始啦，带翻往我哋嘅机场啦。咁亦都希望即系呢个疫情快啲退却嘅时候，大家真系可以回到舞池啦， 系、 啊、回到呢个灯红酒绿嘅花花世界。哇，真系好 meet 啊，大佬！我哋 staycation 咗几耐啊？ 系咯， 仲要系 stay homecation 啊！ 咪好彩而家都開始有翻啲嘅，都有翻呢啲生活。咁見咁多人都打卡啦喺你嗰度。 係，同埋我都好有信，即係頭先講到日本好多元化嘅酒吧，其實我都好有信心去再做多一啲關於呢類型嘅嘢啦。咁同埋亦都可以除咗做酒吧之後，希望我就可以借個酒吧都可以幫到手做一啲。平權嘅宣傳啊嘅嘢，可以將多啲資訊俾大家都， 唔係淨係為咗即係即係賺錢咁簡單嚇。OK， 咁所以希望繼續業務蒸蒸日上，多謝你 Samson， 多謝曬， 好生意，拜拜。 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警方回覆本台查询时话，接获一个团体报案，指一名74岁的男成员怀疑曾经接获电话短信恐吓，案件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经续连任律师会理事的候选人罗章南发声明宣布，基于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决定退选。其后律师会会长彭允熙书面回应，律师会接获一名候选人通知，他收到同退选有关的恐吓，律师会已经向警方报案。彭允熙说，律师会将程序则没有任何退选机制，候选人表示有意退选并不影响选举程序。邮寄投票和授权投票已经开始，周年大会将会按照章程在星期二进行。候选人当选之后可以选择辞职，理事会有权透过增补理事填补空缺。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系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内地传媒报道，现年54岁的周光勇是浙江宁波人，2018年是由温州市委书记调任杭州市委书记。他在理身的时候表示，将会对党忠诚，严以律己，绝不辜负中央和省委对杭州的恩赐期望。当局公布周光勇被查前一日，他仍然出席杭州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美国国防部就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安全问题进行简报。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现正加紧撤离行动，形容即是同时间和空间作赛，希望能够尽快和以安全方式离开。美国向身处阿富汗的国民发出警示，指出喀布尔机场闸外有潜在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除非收到美国政府代表的个别指示，否则应该避免前往机场。柯比拒絕形容在喀布爾所面對的具體威脅，但表示安全情況正不斷變化。國防部表示，過去一星期已經撤離17000人，當中2500人是美國公民，目前未知確實仍然有多少美國公民留在喀布爾和阿富汗。 德国下个月26号举行大选，即将卸任的总理默克尔出席保守派的竞选活动，为他的潜在继任人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拉舍特站台。近期有民调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民组成的保守派支持度下滑至到两成三，只是稍微领先社民党和绿党。保守派的支持度早前因为国内新冠疫苗接种进展良好以及放宽防疫措施而回升，但拉舍特在7月视察水灾灾区的时候被拍摄到在总统发言期间和其他官员一起笑，令保守派的支持度再次下滑。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亦为默克尔政府带来压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40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机理 news》。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一项针对18岁至24岁人士的英国调查显示，当中仅有稍微超过 50% 的民众只被异性吸引。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亦都指出，随着年龄层越高，只被异性吸引的比率亦都越高。在41岁至54岁这个年龄层，调查发现只有 76% 的人只喜欢异性， 55 至75岁只受异性吸引的就高达 81%。 进行这一项市场调查的市场研究公司总部位于伦敦的 Ipsos Mori 针对美国上千人做的调查亦都呈现非常类似的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性别心理学教授布雷尔对此表示，感说明了越来越多人愿意亦都有勇气出柜，下世代面临住越来越轻的异性恋压力。Ipsos Mori 位于美国做的调查亦都显示，有 5.6% 的民众将自己视为 LGBTQ 族群，当中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双性恋。市场调查媒体 Gallup 今年8月亦都更新了有关 LGBTQ 自我认同的资料，发现同2017年比上升了 1.1%， 是该公司自2012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最大的增幅。去年美国约有1800万名成年民众表示自己是 LGBTQ 的族群，该调查结果显示 Z 世代者，亦即是2000年后出生的族群，当中18至23岁的成年人将自己定位为 LGBTQ 族群者，比其他的年龄层都明显多。苏格兰政府颁布指引，孩童4岁就可以在学校改变他们自己的性别认同，无需经父母同意。他们只要告诉其他人想使用不同姓名或者称呼，而且无需正式登记学校官方记录。学校必须遵循指引，支持和倾听决定改变性别认同的学生。每日邮报指出， 由于性别认同识别和发展可能很小的时候就会发生，这项指引适用学生最小只有四五岁的小学。指引亦都话俾老师听，唔好质疑想改变性别认同嘅孩童，而要询问佢哋嘅新名字同埋新称呼。当局亦都告知小学同埋中学要喺课程中加入关于跨性别者嘅书籍，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使用边一种性别嘅更衣室同埋厕所，并且考虑引进中性制服。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Simon 啊。OK， 喂，今日就讲完呢一个咧，即系蒲场啦，同埋 Night Life 啦。咁喺我哋嘅机场嘅 Night Life 里面，一定不可少嘅一种动物就系我哋伟大嘅 Drag Queen 啦。 Yeah， 多谢。 Drag Queen 就是我哋呢个同志文化里面嘅吉祥物啦， 冇 错，系咪吉祥物啊？ 我哋喺同志酒吧啲 sofa 度生出嚟噶， 何出此言呢？ 唔系我哋好攰，成日要坐。通常你问啲 Drag Queen 点解都要坐喺嗰度咯？ 系啦，咁啊，跟住呢个 topic 我想讲 Drag Queen， 因为我咧啱啱最近留意啦，即系已经系做咗第几季嘅即系 Drag Race 啊。 嗱，美國其實去到12定13噶啦，不過我知道你想講咩，英國咧就其實係第二季，因為而家 franchise 咗好多地方，而家西班牙、荷蘭啊、德國都有 啦。係啦，咁最近咧，嗱大家都知道啦，呢個 Drag Race 啦，以 RuPaul 為首嘅 Drag Race 咧，其實真係將呢一個 Drag Queen 咧，即係唔單止帶入電視，甚至將佢主流化啦。OK， 咁但係咧最近咧就英國新一季嘅 Drag Race 咧，有一個咧從未以往咧喺呢美國嘅 Drag Race 裏面咧做過嘅一個咧新嘅。舉措啊，就係咩咧？今次嘅參賽者裏面咧，零零碎碎揀咗一個咧，居然佢本身係一個女人，一個純性別嘅女人，即係英文係所謂 cis woman， 係其中一個參賽者。 哦， 嗱呢個選擇咧就引嚟咗好多支持同埋反對嘅即係debate 啦。咁我覺得係值得拎出嚟去傾下嘅。嗱，因為阿 Coco 你作為一個 drag queen 啦，我成日都講咧，你係香港最 top 嘅 drag queen 啦。你點睇今次呢一個咧咁所謂破格嘅處理咧？ 其實女人去做 drag queen 咧，其實不嬲我哋都有聽過，同埋或者有所謂見過啦，但係嗰啲都會係可能換票嘅性質啦，即可能話我都會想 drag 啊，咁我唔 drag 咯。咁 但係佢啲態度啊，咪 drag 咯，睇落嚟都唔會靚過我噶啦，即係完全嗰啲態度。 咁但係我哋係我自己啦，我自己係唔會。即係有啲咩嘢特別嘅目光啊，或者會覺得唔好咯。即係你永遠 drag 完之後咧，你係變咗另外一個人噶嘛，另外一個 persona 噶嘛。就反而就睇翻你 drag 完之後出嚟個效果係咪真係吸引到人咯？因為其實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女人啦，你再去 drag 咧，其實你有啲嘢你係唔即係你做出嚟咧，其實係唔好睇嘅。例如你係扮翻好女人嘅造型。因為你本身已經係一個女人嘅話咧，你做一啲好女人嘅造型咧，其實係冇新鮮感嘅嗰件事。咁所以 fem queen 咧 ，fem 啊，即係 feminine 嘅 queen 咧，其實係唔適合女性去 drag 嘅。反而佢哋一定要做一啲搞笑啊， okay. 即係再跨過去本身嘅咧。先至會有嘢睇嘅， 係啦，嗱，大家都知道 drag 啦，即係本身即係其實係即係將女人嘅特質即係放大咗好多啦，無論係身材啊，甚至即係咩上身嗰件飲衫啊，即係放到好大啦。咁然後一個女人，你本身已經係女人啦，就算你放到幾大，其實你冇令到嗰樣嘢突破咗嘅喎，因為你都只不過放大咗個女人咯。OK。嗱，你就覺得冇所謂啦，但我咧，嗱，我唔知道大家即係認同啦，可能我自己比較 old school 啦，我嘅睇法咧就有啲唔同嘅，其實我係反對嘅。 OK， 我反對的意思咧，其實唔係排他嘅，因為我覺得咧，其實講真的，即係女人即係扮到花枝招展，其實有多場合啦，聽日都香港小姐選舉咯。 哦，係咩？ 都變咗另一種 drag 添，係唔知咧？我今晚翻屋企食飯，所以先知睇電視。 OK， 係咯，其實有多啲選美活動啊，其他啲即係 beauty queen 啊咁樣，其實嗰樣嘢已經係即係將你嘅 femininity 嘅即係所謂即係 beauty sense 放大佢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其實你有呢啲場合啦，咁但係同埋我追溯翻就係 drag queen 嗰、那個原本嘅歷史同埋嗰本質啊，其實係帶住顛覆性噶嘛。 嗯 其實有少少所謂即係抗議啊 protest 嘅成分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長久以嚟，尤其是男同志咧，就係俾呢一個即係所謂父權嘅社會裏面咧，所受到屈辱啦，又或者喺佢哋咁狹隘嘅性別主義裏面咧，係即係覺得佢哋係唔係真正嘅男人啦。咁所以點解男同志最早期就係以 track queen 嚟到面世？你笑我啊嘛，唔夠男人嘛，我就要。 將即係嗰個女性化嗰樣嘢再放大，咁、所以咧 drag queen culture 嘅本質咧，其實係帶顛覆性嘅，即係佢唔係淨係一個 entertainment 咁簡單。咁所以喺同志文化裏面咧，其實有呢個所謂特定嘅本質，同埋佢點解要出現，同埋佢嘅意圖係乜嘢。咁、但係而家有一個女人去做 drag queen， 咪將呢一個本來顛覆性嘅本質，即係變得蕩然無存咯。我反對原因就係我覺得你令到 drag queen 呢樣嘢佢嘅本質咧淡化咗同埋削弱咗啊！呢個係我唔贊成嘅原因。 呢、個我都即係我聽過呢一個原因或者係呢、這個解釋咧，其實 WooPaul 都有講過，其實即係男扮女裝咧，其實嗰個顛覆啊，或者嗰一個嗰樣嘢咧，嗰個反差啦，或者嗰個諷刺咧，其實先至會即係比較強大，同埋先好睇咯。即係你會覺得我一個男性啦，着花枝招展咁樣啦，無論佢係靚啦、搞笑啦，或者做 talk show 咧，其實即係嗰樣嘢去跨越咗一件事，做出嚟嗰效果其實係即係俾人會覺得有欣賞嘅地方咁樣咯。咁如果即係用翻一個女人去做翻一個即係誇張啲嘅女人，其實即係嗰個entertainment 或者嘅視覺效果咧，其實係冇咁強嘅。不過我都有見過呢個參加者嘅造型嘅，其實佢就佢唔係做一個普通女性嘅造型咯，佢都係一個comedy queen 啦，咁就即係都係啲搞笑嘅造型嘅。我見佢咁，我諗有時節目咧，其實都真係會有時會諗一啲新嘅唔同嘅參加者去令到個節目更加多人受注意嘅。 呢、這個咧就係我反對原因，就係我唔覺得個節目本身咧係為咗要豐富個 drag culture 咯，而係只不過就係話，我哋做咗咁多季啦，咁其實都要諗一啲新嘅 gimmick 噶嘛。就算即係呢條橋，可能有啲人唔贊成，有啲人贊成，咁咪啱咯。如果大家都嘈，大家都討論嚇，而家香港嘅自己人都喺度討論緊啦，咁咪多啲人會知道我哋節目，就會增加收視同埋 talking point 咯。我覺得佢係為咗收視同埋 talking point 而增加呢個 gimmick， 就多過、真係動腦藏文諗下，其實 drag culture 係咩嚟先？ 我明阿 Brian 嗰個諗法嘅，我自己就我偏向 neutral， 或者係偏向少少贊成嘅，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咧。點樣講咧？我明白，即係為咗嗰個效果，係要將即反嗰樣嘢咧，係要放到最大，即先至好玩啊嘛。但我自己覺得，會唔會係另外一個角度咁樣睇，反而係吸納咗多啲唔同嘅人去參與呢一樣嘢，反而會令到呢一樣嘢更加主流化咧？變咗，即我明而家即當然啦，都已經開始係主流世界都會留意到呢樣嘢，亦都開始接受。但你諗翻，譬如十年前啦，即係可能你見到 drag queen， 哇，人妖啊，即係都係會用一啲比較負面嘅標籤去睇呢件事。不論男女，不論係直男又好，女人都好，都覺得鬼馬六啊，即係會有呢一啲咁嘅嘢。而家多咗女人去，譬如去參與呢一樣嘢，我明即係以同我哋本身嗰個 drag queen 嗰個文化根本就係、是。唔係嗰樣嘢啦，咁但係會唔會反而係多咗一啲唔同嘅人都去參與呢一件事，會令到呢一樣嘢更加主流化咧？ 嗱，但係我 argument 咧就係咁嘅，我覺得咧其實如果令到嗰件事夠主流化，可以登堂入室咧，當然好啦。但我覺得其實 drag queen 嘅文化已經夠主流化啦，今次咁樣。 其實我唔好中意去主流嘅。 系啦， 佢嘅次文化，佢嗰个阴暗面先至系最好玩嘅嘢。 系啦，同埋我少觉得就系本来呢个 drag culture 系同志文化里面咧，其实我哋唔单止用嚟 entertain 自己嘅一种方法，而系真系用嚟去抗争同埋挑战，去颠覆主流性别文化嘅一种武器啊！我觉得其实系真系一种武器多过唔单止 entertainment 咁简单，而久而久之，而家变成咗连异性恋者都趋之若鹜嘅。当攞嚟玩嘅一种游戏，咁我就觉得 沟淡咗呢一个味道， 有沟淡咗啦，同埋其实系淡化咗原先即系 drag culture 有力嘅地方，同埋值得我哋尊重嘅地方咯。即系等于而家好兴噶嘛，即系譬如话啲异性恋者结婚咧，佢通常会搞啲 bachelor party 啊，无论系个新娘同埋新郎噶嘛，通常佢哋拣啲咩地方？佢系拣基巴嘅。因为在基巴里面咧，譬如话啲新娘去到嘅时候咧，几癫咧都觉得好安全嘛。 哦， 咁但系到当基巴佢哋嘅营业，然后居然而家系为住异性恋嘅婚姻而服务，而同志仲有好多嘅地方，其实仲喺度争取紧同志婚姻嘅权利。咁你明唔明啊？我觉得唔系唔开门做其他人嘅生意，而系话我哋连结婚嘅权利都未有嘅时候，我就要用我的地方成为去招呼你搞异性恋婚礼嘅 bachelor party 嗯， 咁系咪有啲本末？系、嗯、咪有啲本末？你明白我讲本末倒置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嗱，我冇呢度咧，其实是一个讨论嚟嘅啫。 系系系， 即系冇所谓诶啱同埋错嘅。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好希望就系话其实原来佢原意系希望令到 drag culture 更多人明白，更多人去主流化，而令到大家对于即系性别嗰样嘢有多啲讨论。咁我就觉得无伤大雅。咁但系到底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咁咧？还是只不过将我哋嘅 drag culture？即系主流化到一个地步，已经失去咗个原有嘅，即系值得我哋骄傲嘅地方咧。呢个系我嘅 question mark 咯。 我都系嗰句嘅啫，佢咪 drag 咯， 仲系呢个态度。咁你咪 drag 俾我睇咯。 唔系，但我自己觉得 你搞到啲咩出嚟咁样。 我自己觉得咧，有另外一个盲点就系头先阿 Brian 讲嗰样嘢系啱嘅，即系我哋本身即系 drag 呢一样嘢系为咗抗争，但系到底现今世代有几多人睇穿呢一样嘢咧？又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是啊，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即系点解要成日都要即系翻炒翻，同埋点解即系过咗五十几年之后，我哋都要提翻即系石墙嘅事件咧？ 嗯 ，drag queen 同埋石墙嘅事件都系有住非常之紧密嘅一个关系啦。因为当其时即系虽然嗰阵时就未有咁多历史嘅文献去记载，亦都冇人拎住手嚟电话去影住咧，即系当晚发生嘅事情嘅真相啦咁样。咁但系好多啲传言都话，第一个发难嘅咧就系拎住高踭鞋，即系掟向警察嗰啲查牌警察咧。一个咁嘅传言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嗰个年代好压迫嘅时候咧，呢一班俾人觉得男不男女不女吓喺社会上面最被歧视嘅一班 drag queen， 估唔到就系最勇敢嘅一班人咯。 嗯， 所以我哋永远都要记住呢个历史啦。OK， 嗱，讲完呢、這、一个drag queen。面面观之后啦，嗱今晚咧，其实呢个时候咧，应该要讲咧 ，Let's talk about sex 嘅， 系， 咁但我哋谂下，今日咩日子啊？ 遇难之 系啦，咁不如我哋试下讲下 ，Let's talk about greed，Let's talk about 遇难。 嗱，以往我哋都咧试过咧，因为其实我哋好蛇龟嘅，我哋间唔中咧以前咧都会讲下鬼故，但我哋选择系 Halloween 嘅日子讲。 即西方就好似冇嗰种咁迫切嗰种嗰种感觉啦。 系啦，咁啲 Halloween 我哋可以用将鬼样嘢攞变咗玩意嘛。 系。 但系遇难节系另一种气氛嚟噶嘛。 系啊。 咁我哋讲嘅时候喺 Halloween 嘅日子都冇咁惊噶嘛。咁但系既然都唔紧要啦，好似听闻阿 Simon 你都最近有啲遭遇系嘛？ 哇，我嘅遭遇其实真系要讲啊，其实真系有啲邪噶，因为嗰一个遭遇就正就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一个直播室，而且 exactly 就系自己人节目时段里边啦。系啦，咁其实系点样嘅咧？其实嗰日你哋应该就你哋两个都唔察觉我有异样嘅，因为嗱，首先讲咧，我本身咧系一个唔系太感受到呢样嘢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我应该，即系总之就系冇呢个频咯。即系自细会听好多人啊，有可能有阴阳眼啊，又或者啊会感到，好似头先阿 Samson 讲，佢话有个白光嗰、那个啦。即系但系我系由细到大都冇呢一样嘢，我可以话呢一个遭遇咧系我有生以嚟。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应该是那样嘢啦嘅一件事啦，咁就係喺呢一个自己人嘅即係时段啦。咁我喺呢一度应该其实呢应该係大概唔知几个礼拜至一个月前嘅。我唔知嗱嗰日咧，我的確係比較攰嘅。其實因為之前一晚做輕談啦，咁跟住然之後，我記得我嗰日都冇乜點瞓啊，因為我有啲工作要做，咁所以跟住然之後啊，夜晚又繼續踩做自己人啦。嗰日嗰個能量係比較低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應該係大概節目啱啱開始咗冇耐，係頭嗰半個鐘嚟嘅。我諗係12:30、12:40嗰啲時間嚟咧。咁咧。我記得嗰陣時阿 Brian 咧就講咗一啲嘢啦，我唔記得係咩嚟啦。咁我就即係應機咁樣話，哦係啊，咁樣我就講咗句係啊。啊，同埋要講一樣嘢，我平時做自己人，我而家呢一刻都係嘅，我係戴住個 headphone 啦，但係我有一邊咧，我嘅 headphone 咧係會拉開，即係我有一隻耳仔係會聽翻現場嘅聲嘅。咁我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啦，就講咗嗰句係啊咁樣啦，應機喺我講係啊嘅時候咧。同時間，我聽到我身後有一把好低沉、好 man 嘅男人聲，同我一齊講：係呀， 我肯定唔係我咯，應該 係啦。我就係諗緊，係 呀，我咁講， 你一定唔係嗰把好 man 嘅聲， 因為嗰晚就係我同你啫嘛。咁 Tina 唔喺度，係 啊，你冇懷疑，一定唔係你， 一定唔係你，係啦。咁冇理由係 Brian 啦，因為 Brian 係。问问题即系讲样嘢，我系负责即系做回应嗰个嚟噶嘛。咁我就系觉得突然间， 但系同步啊，即系好似 echo 咁，一定系你讲系啊，然后先至佢讲系啊， 几乎同步。因为所以我就系讲下，我明，同埋我知道我自己把声系点样噶嘛，因为肯定嗰把声都唔系我自己啦，我自己咁我自己听到我自己把声噶嘛。同埋好搞笑嘅，嗰晚咧无独有偶， 即係我哋嘅前監製 Vincent 咧，嗰晚係喺度嘅。咁我就突然間有個腦突然間，咦唔通即係嗰個係 Vincent， 因為 Vincent 把聲都低沉嘅。咁我就所以我佢即係嗰一下係啊之後咧，我就即刻我就望一望我身後啦。咦係咪阿 Vincent 入咗嚟去應機？但即係理論上就唔會嘅，佢都唔會無啦啦應機啦喺個節目裏邊。咁我就望一望冇人喎、啊。咁跟住然之後，我即刻其實我自己咧就。即系 dead 咗几秒嘅，但系你哋就继续倾偈啦。咁所以我就 我都唔理你 嘅，系你唔理我啦。咁唔紧要啦。咁我就喺度谂，我就其实个脑喺度狐疑紧，到底嗰把声系边个咧？ 系咁、当然啦，系啊。即系如果系同步有一把声嘅话咧、会唔会嗰系 echo 啦？咁亦都以前咧，我哋都试过咧，因为有阵时我哋会 tick 新闻啊，会 tick 另外一台啊 ，Radio One 啊咁样噶嘛。咁、亦都有机会可能系会第二个台漏声咧。但系如果漏声得嚟，又会漏同一句说话咧，咁就奇怪啲。 点会系同时间同埋系即系同步系同一个字咧？应该系唔会噶嘛。好啦，我未讲完啊。咁其实即系呢一即系我自己就啊，即系抱住一个好怀疑嘅感觉啦。咁因为我系做轻谈噶嘛，咁我就同翻轻谈嘅监制阿 Barbie 啦，咁佢就即系讲翻呢件事。第二招咧，因为我系第二招同佢讲嘅。我一讲完之后，佢同我讲，佢都发生咗，其实系同一日啦。即系我哋嗱，自己人啦，跟住就轻谈展翠碧嘅天啦，然之后就系 Beautiful Sunday 啦。佢就喺 Beautiful Sunday 坐喺 exactly 同一个直播室嘅时候，佢喺度拣紧啊，阵播咩歌？咁佢就唔知系攞住两只碟喺手啦。咁跟住话边一只好咧？不如呢一只啦。佢就讲完话，不如就呢一只啦。跟住佢亦都听到一把男人声讲，好啊，就呢一只啦。 仲系成句应你，呢我觉得呢个得人惊啲， 系啊，就即系都系俾咗一个 response 佢咯。佢又系嗰刻，咦，边个同佢讲嘢啊？即系跟住我哋，然之后隔翻口供啦，就咦，其实好似会唔会系同一把声咧？因为我哋形容嗰把声嘅特征，都系一个比较即系低沉啦、man 啊、少少麻甩嘅。即係嗰種嘅味道嘅聲音啦，我唔知道喂大佬係咪呢度？ 唔係，但係無論都好，我覺得點樣都講即係信不信就係由你啦嚇。咁而即係其實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啦，其實似乎佢係扮演咗一個監製嘅角色嘅。係，咁我覺得都係友善嘅。即係例如你揀咗呢只歌，我覺得你都啱揀呢只歌。 係啦， 係啦，你講係啊，佢都覺得我同意。 佢都表示認同。 係啦，其實都係一個幾盡責、幾盡責嘅一個監製嘅表現。 係 嗱，以前我哋都試過一啲類似嘅。我哋嗰陣時好多好多年前啊，我哋嗰陣時係成排喺度做緊節目啦，然後跟住我哋幾個節目主持同樣咧，都喺個 headphone 嗰度聽到呼吸聲嘛。咁當然有機會可以漏聲嘅，咁但係我覺得漏聲漏隔離台聲，咁隔離台唔會做緊一個淨係呼吸聲嘅節目㗎，係咪？ 可能教緊人心呼吸。 我們現在呼吸 係啦，一係係冥想節目啦，係咪先？咁所以但係當其時，我哋訪問到啲嘉賓，啲嘉賓就冇戴 headphone， 所以佢哋聽唔到。咁但係我哋當其時咧就你眼望眼咧，因為大家聽住 headphone 都係聽到嗰啲咁嘅呻吟聲，唔係呻吟聲，係呼吸聲，呼吸聲。咁然後跟住我哋覺得太煩擾啦，淨要大家要陸續除 headphone 咯，然後做埋訪問咯。不過就好多好多年前啦。咁啊，信不信由你啦。不過新鮮滾熱辣，我講一單今晚嘅嘛。 哇，係邊度㗎？喺邊度㗎？ 頭先一點半發生嘅。 嚇！ 頭先一點半，我咪叫阿 Simon 嚟 on panel 嘅。 係係 因為今晚我哋出面嗰個水機咧，冇紙杯嘛，飲唔到水，我口乾啊。我出去出面大堂咧，即係撳杯汽水先咁樣。 係。 咁大家都知道啦，長長嘅走廊啦，我行嘅時候其實因為有個門鎖噶嘛。即係要推咗門，又先至去 lobby 噶嘛。咁啊，隔離即係埲牆喺門口嘅隔離埲牆有個掣，你撳你先開到門噶嘛。因為香港電台守衞森嚴啦。咁我帶住我張卡 ，OK， 一路行過去啦。仲有兩步去到門嘅時候，個門自動開咗，佢嗒一聲自動開咗。真噶呢、這个，佢冇自己推开啦，咁呢个就太得人惊啦。 但系就自己， 我只系争两步，佢嗒一声开咗咯。 而真系开到嘅道门， 真系啊！佢我揿都冇揿过，因为我仲有两步先行到去门咯。佢自己嗒一声开咗咯， 系咪先进咗啦？我哋个 一阵间试下， 即系有 sensor， 你买嚟 boom 会自己开。 呢度系香港电台咯，所以有少发紧梦我 得。你头先唔系话呢一个可能系监制嘅角色嚟嘅，可能系同一位，而且佢同埋佢有 SS 卡啊， 即系即系无论点都，我觉得即系呢个世界实有太多嘢，我哋都系即系未知嘅。OK， 咁我哋应该要尊重呢个未知，唔好觉得我哋咁叻咧，咩都喺掌握之中。但系无论点都好，我都觉得，咦，开埋门，友善嘅能量嚟嘅。 也会怀疑，今天会找到祝你愉快的意义，今天你走的一晚全部都不要紧，我知我知，今天就没就抵失一点就没，连胸襟都好放， 哇突然变咗揈头上添， 仲记唔记得咩叫揈头上啊？ 呢首喺2000年头真系好受欢迎嘅，即系跳舞歌啊！ 系啦，嗱，今晚啲啊，即系鬼故咧，唔系要吓怕大家，因为我觉得 系 即系总之我哋行出嚟啊，堂堂正正行得正，企得正，就百无禁忌，系咪？ 我唔惊嘅。 好啦，下礼拜再见， 拜拜。